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：踢大，第139集。 朱韵这几天吵得头晕目眩，不想离开的时候再来一轮。他用了以前的老招数，准备趁着父母睡下悄悄离去。当晚朱韵收拾好行李，先把包放到楼下，蹑手蹑脚折返回去二楼佛堂。佛堂右边是个储物墙，朱韵小心拉开，第一层里躺着一个红色的小本。朱韵将户口本塞进自己的口袋，一转头看到身旁红木佛龛里的佛像安然地看着他。那是外婆很早年的时候从外地请来的，打从朱韵记事起就一直供奉在家中。佛堂里散发着浓浓的檀香味，看着佛细长的眼，朱韵忽然感到一丝悲凉。他对佛说， 我可能要干一件很不孝顺的事了。 佛安安静静看着他， 我不知道我做的是对是错，但我一定得做，我不能再言而无信了。 佛还是安安静静看着他。朱韵喃喃道， 请你保佑我爸妈身体健康，也保佑李寻身体健康，如果真的有报应的话，就全给我吧。 他说完转身离开。他连夜赶回住所，第二天早晨接到母亲电话，他心中有愧，默默承受着母亲的愤怒，所有的批评他都照单全收，而要求他全部无视了。 朱韵，你又着魔了，你要还当我是你妈，你就给我快点回来。 朱韵第一次听到母亲这么声嘶力竭地命令他，他一夜未眠，手掌几乎无力握住手机。母亲还没有察觉他偷拿了家里的户口本，朱韵低声说， 妈，等咱们都冷静下来再谈吧。 冷静什么？都这样了你还让我冷静什么？你怎么能这么不懂事？我从小到大白教育你了。 母亲声音太过凄厉，朱韵觉得耳膜都快要被捅穿了，只能将手机稍稍拿开一点。他们谁也不能说服谁，单方面的指责的批评让朱韵越来越难以忍受。他先一步挂断电话，进去浴室洗澡。淋浴倾泻而下，朱韵深深呼吸。等他出去的时候，手机已经没有动静了。他过去看了一眼，母亲一共打来三个电话。朱韵关了手机。他简单收拾了一下去公司，董思阳的工程进展顺利，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安装电路。董思阳不在现场，监工的人换成张放。他远远看见朱韵，兴奋地打招呼。 哎，朱组长。 朱韵走近，张放的表情变了。 哎，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黑眼圈重成熊猫了。董总不是说你回家休假了吗？ 他们人呢？ 在快递公司开会呢。 快递公司？ 张放自豪地说。 对啊，我们董总征用了，一开始在大厅，后来把他们经理办公室给占了。 张放关心道， 你没事吧？是不是要感冒啊？怎么嗓子也哑了？ 朱韵摆摆手，他去快递公司找李寻。快递公司的大厅里有几个员工正在整理东西。朱韵走到里面，经理办公室的门开着一道小缝隙，朱韵顺着边往里看了看，这个角度只能看到董思阳翘着的二郎腿。朱韵做了几个深呼吸，然后敲了敲门。 谁呀？ 他还真拿这儿当自己家了。朱韵推开门，一眼过去，办公室跟大厅比起来没强多少，杂七杂八堆了一堆。李寻坐在旁边的长条沙发里，怀里有个笔记本电脑，旁边是烟灰缸，里面插满了烟头。他见到朱韵时愣了几秒，然后眉头就皱起来了。 你这是上战场了？ 差不多。 董思阳哼笑，看了李寻一眼。 会也开得差不多了，你们有事儿就先走吧。 李寻收起电脑，对董思阳说： 就按之前定的时间表来。 他说着顿了顿， 这段时间我可能自己的事多一点，你多劳累一下了。 好说。 李寻拉着朱韵的手离开。电梯里没有其他人，李寻低声道： 我不是让你别跟家里闹太僵吗？ 没有，过一阵就好了。 李寻看他一眼，没有再说什么。他拉着他离开创业园。朱韵问他去哪儿，李寻站住脚步，似乎也没有想好。 你跟董思阳谈完了吗？ 差不多了。 那我们回你那儿。 李寻没说话。 还是回我那儿。 其实朱韵并不太想回自己的住处，母亲知道那个地址，她怕母亲找过来。如果这个时候母亲再碰见李寻，肯定是一场血战。母亲绝对不会再给李寻留一点脸面。 你开车，我们去另一个地方。 他们坐到车上，朱韵问他具体地址，李寻报了一处地名。朱韵一愣： 你要去找任迪？ 李寻报的小区是任迪住的地方。李寻摇头： 你先开过去吧。 朱韵行驶了半个多钟头，来到任迪居住的小区。这里的安保还跟以前一样严格，保安拦住他们。朱韵正要给任迪打电话，李寻从怀里掏出一张卡，保安检查了一下，放行了。朱韵奇怪道： 什么东西啊？ 临时业主证。 你跟任迪借的？ 不是。 在喷泉路口，李寻指挥朱韵往另外一个方向开，一边说： 我买的。 什么？ 朱韵一脚刹车踩紧，喷泉就在旁边喷着，淅淅沥沥的。小区白天没什么人，绿化又很好，茂密的树丛将所有的杂音都吸走了。李寻看着他： 我买了栋房子，你看看喜不喜欢。 朱韵震惊地看着他，指着车窗外： 你在这里买的？ 李寻嫌弃地看着他，仿佛觉得他智商不太够用一样。 我不在这儿买，让你开这儿来干什么？ 朱韵头皮发麻，这差不多是全市最好的小区了，在寸土寸金的中央地区硬生生划出一大片花园地带。 多少钱？ 你管多少钱干什么？ 朱韵不问出来不罢休。 到底多少钱？你花钱我太不放心。 李寻撇撇嘴，枕着靠背看向一旁，随口道： 2300。 朱韵险些晕厥过去，他九阴白骨爪抓着他的座椅靠背，磨牙道： 你贷款了还是借钱了？ 李寻面无表情说： 借高利贷了。 朱韵傻了。车窗外绿草茵茵，李寻看着他这表情，忽然笑起来，抬手在他脖子上揉了揉： 跟任迪借的。 李寻声音磁性： 其实也不算借，他们那个乐队估计也快散了，还提前在我这儿投资的。 朱韵总算回过神： 散了？为什么快散了？ 李寻淡笑： 这种流行乐队能火个5-6年已经不错了，任迪算有点真本事，其他都是卖脸，尤其是那个小妞，前不久还被曝吸毒了，负面消息太多，也没几天了。 任迪跟他靠谱吗？ 那你跟我靠谱吗？ 朱韵挑挑眉。他将车开到李寻指定的地点，李寻掏钥匙开门。别墅里空空荡荡，还没装修。朱韵好奇地看来看去，心情感叹：这是他们的房子了，或者说这是他跟李寻的家了。他几乎能想象到等这里全部装修完收拾妥当后会是怎样的一幅光景，不过他还是觉得太贵了。 我们刚刚起步，用不着买这么好的房子，差不多的就行，等以后条件好了再换好的。 他一边看一边说。李寻站在空地上抽烟： 等以后换更好的。 朱韵回头： 你 是要住多好的房子啊？ 随你想。 朱韵调笑道。 这才刚开始就说起大话了。 李寻并没有笑，他静静看着他。朱韵在他的注视下笑容渐渐收敛。 你也可以说。 他声音偏低，字字句句稳如磐石。 让我听听你有什么大话，再离谱的我也会帮你实现。 朱韵怔然，他看着他低声说， 朱韵，我对家庭一直没有什么概念，对我来说婚姻就是一场漫长的恋爱，我很早以前就说过，谈恋爱最重要的是开心，我不希望你牺牲很多东西才跟我在一起，我希望你能开心。 那你呢？ 朱韵只关心最后一句，顷刻反问他， 你跟我在一起开心吗？ 李寻脸上总算不那么严肃了，弹弹烟笑着说， 还不赖。 朱韵心想，这就够了。下月初飞扬公司的装修基本完成，招聘的新员工也都上岗了。朱韵跟李寻领证是在月中，李状元孤家寡人，也没什么人可通知，就通知了傅一卓。傅一卓感天动地，特别停课三天去找大仙算良辰吉日，最后算出了4月20号，似乎稍稍有点拖。但朱韵那时本来也忙着给新员工培训，想着次月就次月吧。不过很快母亲发现了家中的户口本不见了，她一个电话打过来，吓得朱韵拉着李寻开车直奔民政局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